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在家打冷他也不敢出。 宋之，拖出去，自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为大家正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我们 FM98.2 呢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电台，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面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互动中来。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啊。首先介绍的是这个是我的老搭档啊，今天这个 什么意思？什么叫老搭档？ 岁数原因，没有其他原因 啊。我们都搭档80多年了。 不是因为搭档的时间长，是因为年龄的原因。这一定要确定好了啊。 哦，您都50多了吧？ 我们台非常优秀的 啊，心明眼亮、贤良淑德、一把童声扫天下的米夏明老师好。 啊，大家好，我是米夏啊。你看，掌声非常热烈。 好吧，再给你加一棒啊。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青年戏剧导演马岩，马岩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马岩。 今天啊，马岩导演呢一会儿会跟我们参与到我们这个戏中戏来啊，给我们调理调理我们这个平常演的不太好的这几位角色。 哦，我以为他是中医呢。 平常表现不太好的几位角色说的不就是我吗？ 哦，是吧，你得好好看看。 还有我们老中医。好，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了，青年演员张宏泽。宏泽你好。 你好你好啊。大家好。 这张宏泽呀，不仅仅是咱们今天一会儿戏中戏这一段我们来分手大师的这个话剧版的这么一段，上半时段呢这是前两天是生逼着他啊要给我们得唱一段。 哦，是吗？ 有一段我们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么一段影视的原声的一个音乐，当时是就是冯小刚导演的夜宴。 哦， 这个夜宴呢可能很多人对这个电影的评价不一啊，但是里面的那个月人歌和张靓颖的最后这个我拿一切报答爱等等的这歌是非常好的，一会儿就特别古风古韵的。 其实就是饼哥埋一坑让我往里跳呢。 是吗？ 对，就很 明显。他刚才说你自行车骑得好，球还打得好，没想到还能唱。 对对对对，就其实这个上学学的嘛， 你真是能文能武啊。 还有别的 是吗？ 谦虚点啊。 对对对对， 其实 我主要是个捧哏的，其实。 其实你看，咱们一说到这个影视的这个音乐啊，我们知道很多特别好的影视音乐，真给电影电视剧也添了好多好多的彩儿。你看，刚开始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跟洪泽聊的时候还说，就是冲入你脑海的第一个影视插曲是什么？ 一条大河波浪宽。 来一句，来，我收音乐。 你是要哪种的？ 你喜欢哪版的？ 我喜欢各种版的，其中有刘德华版的，你要不要听？ 来 来来来来， 准备好了吗？ 好好好，来来来来， 3、2、1， 一条大河波浪宽。 有点过了是吧？ 特别好，特别好。我闭眼睛就觉得刘德华坐我旁边了。 那今天这个收视率和收听率得爆成什么样啊？ 是吧？博能多好。 我觉得回头刘德华可能派杀手过来。 这个，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影视音乐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大量的就是话剧和舞台剧的这个舞台上，也有更多的多媒体，包括歌啊、音乐呀、舞蹈元素融入来。咱不是说音乐剧啊，这个马岩导演，我看他们现在正在排的剧，好像就融入了很多这方面的元素。那关于现在咱们这个话剧、舞台剧和这个音乐的这种结合，还有一些歌曲的元素往里加，你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正在排。 其实就刚上的这个戏《隔夜茶》里面就有很多这个舞蹈还有音乐的这样元素，我们现场用了一个大提琴 啊， 古典音乐的元素在里边。 大提琴的劲儿挺大的，我觉得。 对， 大嘛。 他是在说红酒吗？ 有的时候舞台剧的音乐其实主要有两种方面，一个领导氛围，一个就是这个 节奏。 对，做一些就是可能戏里面稍微达到不了的情绪，帮助这种现场的音乐帮助这个观众去掉他的情绪。 我为什么说大提琴劲儿大呢？我就想起这个啊，就是我认识一帮做音乐的一帮哥们儿哈，他们就说啊，其实尤其是在电影音乐里面哈，就什么样的情绪用什么样的乐器，几个劲儿大的东西，一个是什么，大提琴算一个，圆号、长号。大交响嗡嗡嗡嗡就起来，其实那个东西劲儿大。 我来给你提一个特别好的乐器，声也特别大，气氛也特别好。 你说 除了百鸟朝凤之外，你听过唢呐吗？还真用唢呐配器的话，我觉得也是个调调啊。 唢呐配器还有那，我记得陈佩斯老师当年有一个电影演那叫什么来着？孝子贤孙伺候着那个 啊，那我还真不记得了。就是你看，在这种配器，以前我看过一个咱们人艺的一个大戏，林兆华大导的这个就是说客。也有叫说客，现在这个我们叫说服一直在纠结于这个字儿啊。 他要放在后面就念说，一般前面不说说，就说服。 说服，那个就是说客呗。那当时呢，它里面有大量的配器，但它也有歌，包括采薇啊等等，它里面有很多的歌。然后它那个配器就它几乎就这位老先生在舞台角落做配器的，吸引了我们所有人的目光。他把这个现场的做的特别好，全是现场演绎的。现在很多多媒体实际上什么，他录好了。 对， 那个马导，现在你们做的是现场大提琴，那个录好那个为什么不想试一下？那多省事儿啊！ 因为它毕竟戏剧是现场的艺术，所以我们现场包括我们去年就今年年初也做了一个戏，现场所有的音效不靠推台子，全都是靠后面有两个舞台监督做现场的拟音效。 哎呦，这个我特别支持马导，这个非常棒，这个，而且非常难，这个， 对啊，因为我当时看的所有的过场 还要控制节奏、控制情绪， 特别到位， 点儿都得到位，对。 当时那位老先生，我们就觉得他经常拿出各种我们不认识的东西，当，就一声，不是那水琴啊。 我想起了周星驰的电影《无敌幸运星》，这边打着拳，那边扔着斧子，咵咵往这往天上扔那个是吧？ 其实你看，回到电影音乐这一块，咱们说电视剧吧，一会儿咱们放上电影嘛，咱聊聊电视剧。其实你看，我也准备了好多，今天可能是没有时间给大家放了，以后我一点点给大家放。其实当时有几个电视剧的这个配乐，你只要现在一听起来，马上就能回到那个年代，特别特别经典。有可能大家这个 大宅门， 大宅又来一声是吧？ 对， 还有当年那个《 红楼梦》。 红楼梦的 红楼梦啊，少林寺， 咱们说几个小一点的剧但是很好的配乐的，你比如说戏说乾隆里面的问情， 戏说乾隆，对 啊，蔡幸娟的问情， 对， 还有这个飞狐外传里面的追梦人， 对， 凤飞飞演唱追梦人，这些音乐一起，音乐本身也特别特别好， 他就一下把你拽回到那个情境当中了， 直接就能回到当时那个感觉去，就是非常非常 好。射雕英雄传 对， 三部曲， 对， 都太在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就是在音乐制作这一块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特别棒的歌手一直在给影视来那个配这个主题曲，像我们 韩磊 这韩磊据说、 歌神了， 这个数不知道是对不对，据说啊，得唱了1000多首了。 好像是有汪正正，据说也特别多 啊。汪正正当年超越梦乡， 对 吧？ 包括什么？托盘曲酒啊，那个好像都是他的。 一些广告。 这个这句话的钱你交， 啊、是我这 再说两个你喜欢的酒， 这酒已经没了吧？还好还好，吓死我了、嗯、啊！就是在这个音乐的这个领域中呢，确确实实给电影很多时候特别特别添彩。那现在啊，咱们也上半时段比较紧，洪泽准备好了吗？乐人歌 这就来啊。 要不你喘两口气儿？ 那倒没所谓，其实是可以来。 来、嗯、吧， 我觉得应该先铺垫一下。 怎么铺垫？ 就是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对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对这个腾格尔老师是不是这个特点把握的是不是很清楚、啊？ 你可以先铺垫一下， 你把握清楚了就行。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我觉得完全按照腾格尔老师那么去唱的话，我觉得有点去伤害，有点伤害腾老师。 你收一点，那收一点 啊，对， 那你就继承并发扬嘛。 他是什么样？他是用最大的气息量发出一个最小的声音， 比如说。 今夕何夕夕？ 好，你收点吧，我这个话筒都爆了， 怕你受不了。 他心疼机器。 按照你，我们都是心机器。按照你自己的理解想法来一遍这个我夜宴的乐人歌。 OK， 好吧， 行， 准备好了吗？ 好，那把这首歌乐人歌送给听众朋友们。 嗯，好，我还准备了一个周迅版的，你好好唱啊。 那我还敢唱？ 没问题，你很强大的，来吧。 好。 今夕何夕夕，扁舟中流，今日何日夕，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戏，不是苟持心机烦而不觉兮，得知王子善有母兮，知兮，心悦君兮，君不知，君不知，君不知。 特别好。 非常好啊！ 我都感动了， 感动了。 哦， 你听懂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感动了 啊。 嗯， 就是用最大的气息发出最小的声音，把你感动了。 尤其中间换气的时候特别感动。 一会儿你听个周迅换气的时候也很厉害、啊， 是吗？ 真的就是特别有这个当时那种感觉。《夜宴》那个电影，就这个音乐当时给大家留下了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啊。我准备今天这个小视频呢，我就留张宏泽这一段这个乐人歌。 哦， 我特别佩服他怎么把词记下来的。 对，我对张宏泽有一种 吸， 有一种新的认识。 好，那咱们稍事休息啊，大家现在可以的，咱们来也听一下周迅带给我们的这个乐人歌，他那一版的。然后稍后呢，我们进入我们的下半时段。 好， 一会儿见。 今夕何夕夕。扁舟中流，今日何日夕，得与与王子子同。 梦中，梦想被好心不是够知，心机烦而不觉心。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妈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配天上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自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参与到我们的面对面的实时互动当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到互动中来。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啊，都是卡着我的老搭档米夏。米夏你好。 大家好，我是米夏。 嗯，还有我们青年戏剧导演马岩。马岩你好。 大家好，我是马岩。 还有我们青年演员张宏泽。宏泽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宏泽。 上半时段呢，张宏泽给我们带来一段古风古韵的这个乐人歌啊， 听了我都感动了。 你看你 特别感动 的米夏，太给面了。 真的，现在还沉浸在那个情绪中没有出来。 那你出来一下吧，我们现在开始。 那我现在出来了啊。 我们现在开始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给大家介绍三部网剧。来，米夏帮我搭把手。 第一部是来自这个播放平台是腾讯视频，名字叫双世宠妃，它的单日播放量是1亿1612万。这是一部古装爱情的网络剧，改编自樊雀的超高人气小说爆笑宠妃，讲述了一股来自玄灵大陆的神奇引力，改变了东越国曲阜的二小姐，为了大王爷自杀未遂的二小姐曲檀儿，从此是性情大变，时而是温柔内敛的曲檀儿，时而是野蛮豪放的现代极品售楼小姐曲小檀。拥有双重性格的曲檀儿不得不奉圣命嫁给了八皇子莫连城，但是因为他和大王爷莫义怀啊，这俩人暧昧不清，所以呢遭到了八王爷莫连城的怀疑，从此陷入了东越国的权力斗争中。然而机智豪放的个性让曲小檀逐渐地取得了 大王爷的信任，两人从猜忌怀疑变成了倾慕彼此。 嗯， 但是温柔内敛的另一面这个个性呢却始终与大王爷这个旧情啊没有修成正果，但最终是帮助这个大王爷谋得了皇位。 嗯，啊，我们那个米夏呢就是上我们这个节目不是很有经验 是啊、 嗯，介绍的虽然非常精彩，但你把稿放下，我们是音视频同步直播。 那你刚才为什么说你们广播是可以听的？ 可以看。 你一直都说听， 可以看，也可以看，挡脸，真挡脸。 哦，确实比较害羞。 对，米夏这么漂亮，挡脸干嘛呀？ 好， 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鬼吹灯之牧野鬼事》啊，这也是个大 IP 了，但他写的是这个胡八一他们下一代的这么一个故事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是2742万，是悬疑动作类的网络季播剧《鬼吹灯之牧野鬼事》，根据天下霸唱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25岁的啊小弟痞胡天，这是胡八一的下一代嘛？原本和如同亲妹妹一般的小金牙生活的是悠闲自在，这辈分可就不一样。小金牙是金大牙的大金牙的孙女儿啊，应该是这么一个那个人物关系， 差着辈分了， 如鱼得水。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神秘女子冰轮带来了她消失了20年的父母的消息。与此同时呢，一个声称是她的父辈故交的后人雷利也不怀好意的找上门来。那几番变故将胡天呀、小金牙呀、王耀等人卷入其中。那胡天最终决定带着小金牙和王耀跟随冰轮和其养父孙教授上路，去寻找深陷霸王冢中的父母。鬼吹灯这个大 IP 也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流量啊。 第三部呢，播放平台是腾讯视频，单日的播放量是2509万。它的名字叫《逆袭之星途璀璨》，这是根据作者我是 YT 制作的娱乐圈恋爱文字游戏《逆袭之星途璀璨》改编的现代都市电视剧。它主要讲述了苏城因为艺人方潇潇痛失艺人助理工作，一切从头开始。还好来了一个选秀的机遇，最终成功出道，进入了五光十色的娱乐圈。从无人所知的新人，到凭借自身的天赋和努力逐步的积累人气，成为新秀小花旦。他经历了这个镁光灯下闪耀亮眼的娱乐圈的一切。最终啊，苏城靠着一步步的努力，实现了从助理到最佳女主角的璀璨之途。 嗯，好，那我们再介绍三部网络大电影。介绍的第一部是《女特工的秘密武器》啊，播放平台在优酷，但是播放量达到了485万，很不错一个数字啊。那影片讲述了在一次抓捕罪犯的行动当中呢，一个犯罪团伙的头目被抓了。那罪犯呢，为了救出这个同伙，威胁警方说要在这个一年一度的女神大赛中制造一些极端事件，所以警方就派出了孟伟和李想来扮作选手去卧底。那经过啼笑皆非的各种魔鬼式的训练之后呢，孟伟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经过侦查，参赛选手的嫌疑逐渐被取消了。那决赛日期的来临呢，让两个人心急如焚呢，这个案子还没破呀，真的有什么极端事件出现怎么办？直到决赛的前一刻，二人发现了罪犯的踪迹，在炸弹一触即发之际，孟伟和李想制服了歹徒，孟伟呢也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观众和选手心中的这个梦想女神的这个冠军啊。 第二部叫《美人天降》，它的播放平台是优酷，单日播放量达到了426万。这是一部网络爱情电影，主要讲述了一个神秘箱子改变了建筑工人喜荣的生活。这个喜荣呢就摇身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什么美酒啊、豪车呀。一次在酒吧里啊，这个喜荣呢被身处危险的白富美樊冰吸引了，救下樊冰之后，两人开始了疯狂而奇妙的囧途。两人一路与恶棍黑帮你追我逃，喜荣却不知道这个樊冰正是因为神秘箱子被人追杀的。一场惊天阴谋围绕两人展开在欢声笑语当中，让人再一次对美好爱情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和憧憬。 好，介绍了最后一部网大啊，我比较喜欢这个题材啊，给大家详细的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剧情。是国境线啊，它的播放平台是在优酷，单日播放量达到了425万。影片讲述的是国境线附近呢突发了沙尘暴，留守在解放军边防哨所值班的两名战士迎来了三波隐瞒着自己身份的不速之客。那两名战士同意他们暂时进入哨所避难，同时核查身份、记录备案等等。那这三波人呢在哨所内啊是内心思各异啊。那战士发现疑点之后，旁敲侧击，先后识破了其中有偷猎者还有悍匪的真实身份。一场短兵相接的恶战之后，英勇的解放军战士们将悍匪狙击在国境线之内。那国境线呢主打这个犯罪悬疑极具封闭式的一个叙述手法，为躲避沙尘暴嘛进入哨所，那将这个整个还有这公路电影这种手法呀全完美的结合。其实这种剧情呢让我们 特别希望多看到，就比如说前战狼，像这个吴京拍的这个战狼，就湄公河这类题材呢，这些年其实我们涉及的并不是特别 多， 我们可能是都市啊、爱情啊、剧情类的就比较多一些。 对， 这种片子一般拍的时候不太讨巧，它的投入的成本会比较大，不像 很苦， 对，不像剧情片呢，拍起来这个成本也比较低一些，周期也比较短一些。所以说，在这种片子上呢，我们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这样不同类型的片子出现。好， 对， 介绍完了三部网剧和三部网大之后，进入我们今天重头戏啊，这个戏中戏的环节。今天我们来的是话剧《分手大师》中的一个桥段。 哎呀， 请这个马导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来的这段。 嗯，好，这段其实是在应该是整个剧目的一个算是一个开场吧。 嗯，对。 一般我们看话剧的时候，它好多是七幕嘛，七幕话剧。起因经过高潮结局跟写作文似的。 嗯，对。 但是这个像于白眉老师他这种写作手法里面，他总是让主角在巧合当中出现。 嗯， 对，这样也达到了喜剧那种我们说差异的那种手段。对， 前面有一个小引子。 对对 对，这样的话两个人在第一面出现之后，也把两个人这个两面的性格也揭示出来。 嗯， 一个是叶小春，一个是梅远贵。 对 对，所以这个桥段呢，一个是梅远贵与阿曼达这个假装分手吧，应该说是分手大师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又碰上这个应该是抓盗版盘的叶小春。 对， 被追的叶小春，两个人就见面，这么一个故事。 那咱们分分角色吧。 好啊，好。 那红辛苦一下，比较娘娘腔的这个梅远贵。 哎呀， 哎呀，一下感觉就来了， 突然起范儿，谁受了？咱们那个女性角色，阿曼达，你和这个你和这梅远贵得分手啊，好好挤兑挤兑他。他是一个吃软饭的娘娘腔，你得每个月花钱养着他。 哦， 那真是的， 行了。 人家其实也 吃软饭，不让你说话，你别说话。开玩笑啊， 我都不好接你这话了一下。 怎么接呀？那剩下的我看还有，因为他是五个角色嘛，还有的这个唐大师和杨大师。阿曼达在后面呢，没有什么台词了。杨大师和唐大师，你挑一个。 哦，那随便给我一个呗。 那马导，你和米夏一人分一个吧。 行，马导先挑，剩下的给我。 嗯， 没事，我觉得米老师就用唐大师吧。 唐大师 啊，唐大师，好 啊，好，那个大家记住自己的角色啊。 哦，我是唐大师哈。 完了， 怎么了？ 叶小春剩给我了。 这个你行，你 我觉得你有这 的，这是个女汉子。 你身上没有那一面吗？有的， 我有女汉子。 其实有很阴柔那一面， 非常阴， 然后还藏得很深。 是的， 好，谢谢各位啊。那咱们听马导的三二一，咱们就开始从这个梅远贵、这个阿曼达等等我开始哈。 好， 哎， 三二一，起光。 阿曼达，等等我。 你还是来了。 阿曼达，我不想让你走。 我已经不爱你了，我们已经分手了，梅远贵。 可是我依然爱你呀、阿曼达。我爱你爱得这么辛苦，难道对你来说我只不过是茫茫人海的一粒沙子吗？ 不，对我来说你就是茫茫人海一人渣。小梅，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要我付出同样多的去爱你，人家根本就做不到，而且你的爱只会给我太大的压力。 不会，阿曼达，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加爱你。我给你买菜、做饭、补袜子、织毛衣。你去上班，我自己一个人在乖乖在家里待着，打扫卫生是吧？我还可以自己一个人去做指甲、做美容、做 SPA。你还要人家怎么样？ 小梅，你根本就不懂我。其实，我只想对你说，你能不能爷们点？ 人家怎么不爷们了？你看你的毛衣都脏了，你看还有根毛啊！ 够了。无论如何我都要出国了，我们分手吧，再见。 阿曼达，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绝情绝义。老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呢，百日夫妻磨成针。亲爱的，分手之际没有别的什么礼物，有一句深深的祝福送给你。 什么？ 我你还没给我这个月的生活费呢。 你生活费是吧？不就是钱吗？ 你别以为这点钱就能补偿我心理和肉体上的痛苦，这个月的小费你还没给呢。 你也算个男人？ 那当然了。 小费是吧？行，这也算你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拿着这些钱你给我滚蛋。 谢谢。 慢着，我是说你拿着钱给我滚。 你让我滚呢？那是什么大不了的，我又不是没滚过，我给你看好了，你看我给你滚过来啊，我滚，你看我滚得多远，你看。 呸， 你看我又滚回来了。阿曼达，我会想你的。 这时候叶小春上场， 有本事追我呀，没警告过你们吗？老娘可是一个很彪悍的女人，咏春一把夺过梅远贵手里的钱。 站住，放下，敢抢老娘的钱报警啦。 别大哥大哥别报警啊，大哥别报警啊。 不行，我这身体不行啊，我前列腺不好呢。 放心，这钱我不白拿。 好晃眼啊。 别激动，别误会，我是出来卖盘的。我卖的光盘那是大师成功系列讲座，这套盘里的主讲是成功学的唐大师，养生学的杨大师，那都是当今中国最成功最养生最有影响力的大师了。这时候唐大师杨大师上场。 朋友，你想成功吗？ 美女，你想养生吗？ 刚毕业，想不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刚上班，想不想嫁一个江湖大佬？ 怎样才能实现个人价值，开发个人潜能呢？ 怎样才能保持皮肤粉嫩，挤出脸部包包？ 假如你总是安于现状，盲目乐观，固步自封，胸无大志， 那么你就会肾亏气虚，昏头胀脑，月经不调，大便干燥。 诚然，在你成功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挫折、阻力、敌人和对手。 那么在您的食谱中就永远少不了绿豆、黑豆、黄豆、豌豆和巴豆。 总而言之，我的成功秘诀是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言而总之，我的养生秘诀就是把吃出来的东西拉出去。 二人退下舞台。大师中的大师系列讲座108章，仅售250。来一套吧，来一套，走走走，一群鲁斯。哎，哥们儿，来一套学习学习呗。 你给我一个必须买的理由啊。 可以啊，试问 这个世上还有比你的人生更失败的吗？ 有。 谁啊？ 你。 我。 你现在就在求我买吗？就不买。 舅妈。 舅妈也不买。 衣服。 大姨妈也不买。 呸，哦，什么了不起的。哼，茫茫人海一人渣，果然名不虚传，活该你一辈子不上进当人渣。 我酒 谢哥，我发现当时有个小失误啊，咱们这个过场的时候应该让马导给担一下。 对， 咱们有很多他这个情节是需要解释的，我们要提示，我们靠这个全用台词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是的， 对对对， 摔钱啊，拿东西啊，等等等等。 对对对， 一会儿咱们 交代一下就好。 一会儿咱们再来一番，需要这个马导把中间这个提示给一下。 可以， 马导，你觉得咱们再来一番，来个什么样版本的？ 我觉得可以来一个，我们叫一个叫保持情绪。 保持情绪 怎么讲？ 对，怎么讲呢？就是刚才梅远贵跟 Amanda 这一段呢，就是我们是按情节来的 啊啊！ 说我们在演员练习的会加一个，就是用对等的情绪，比如说梅远贵是用不管说什么都特高兴 啊， 那 Amanda 不管说什么都是特别特别的沮丧 哦。 对， 那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从头到尾都保持这个情绪， 都保持这个情绪， 每个人的情绪都分配一下吧，那就 对对， 咱们分配情绪呗。马导，你觉得这几个角色他使用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比较合适呢？ 一般我们都从那个内心情绪来选，比如说梅永贵这点其实就是这买卖做成了，所以我觉得直接可以来一个就是特别高兴，越说越高兴 啊。 OK， 一直倍儿高兴。 我们见着叶小春也是属于保持高兴兴奋那种状态。 OK OK OK， 好了。 然后阿曼达就可以来一点沮丧， 沮丧 从头开始就开始 特别沮丧。 对对， 怨妇。 然后这个后面的叶小春呢，我觉得可以来一点就是气氛，一直保持特别愤怒。 我觉得他刚才没有释放天性，马导你觉得呢？ 对对对， 是吧？ 你知道我 还是个汉子， 我 要 发怒 这 样， 他不够阴柔。 对对对， 你能不能阴柔点？ 那不是， 不是狰狞， 这不是气氛吗？我是要一直很愤怒吗？ 想起那个喜剧之王里边那个周星驰跟那小姑娘，吃了饭是不是要去干嘛呀？吃了饭要去拉屎，那拉完屎呢？要是不是要来看叔叔演戏呀？是不是回去告诉妈妈？妈妈要不来呢，你就跟他闹啊，跟他闹。你听懂了没有？小姑娘没听懂。听懂了没有？小姑娘。 好，那我就一直负责气氛啊。那唐大师、杨大师，我觉得不用变吧。 我觉得刚才那个感觉挺好的， 对吧？多有那个 对 大力丸的感觉。 尤其马导的那个声音非常之低沉。 特别适合卖盘。 对，没错。 那行，那我是气愤的，你是沮丧的 啊、沮丧， 然后你是一直倍儿高兴的。 好好好好， 那好，那还是听这个马导的321，咱们就再再来一遍、 这回中间有交代是吧？ 对、 哦、对， 那个马导辛苦一下，把括号里的这个过场给交代一下。 好的， 来来， 好嘞， 听马导的。 好，来321，起光。 阿曼达，我来了，等等我。 你还是来了。 阿曼达，我不想让你走呢。 我已经不爱你了，我们已经分手了，梅远贵。 可是我依然爱你呀，阿曼达，我爱你爱得这么辛苦，难道对你来说我只不过是茫茫人海的一粒沙？ 不，对我来说你就是茫茫人海一人渣。小梅，我知道你对我好， 但是要我付出同样多的去爱你，人家根本就做不到，而且你的爱只会给我太大的压力。 不会啊，曼达，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更加爱你的人了。我在给你买菜，给你做饭，给你补袜子，织毛衣，你去上班，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乖乖的打扫卫生。你和你的朋友打麻将斗地主，我一个人去做指甲呀，去做美容啊，去做 SPA 呀，你还要人家怎么样呢？ 小梅，你根本就不懂我，其实我只是想对你说，你能不能爷们点儿？ 人家多爷们儿啊，你看你衣服都脏了，你看上面还有毛呢。 够了，无论如何我都要出国了，我们分手吧，再见。 阿曼达，你我没有想到你怎么能这么绝情绝义呢？老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莫成真。亲爱的，分手之际没有别的礼物，有一句深深的祝福送给你，好不好？ 是什么？ 嗯，是这样的，你看你这个月的生活费还没给我呢。 你，生活费是吧？不就是钱吗？ 从包里掏出一叠钱扔在地上。 嗨，别以为这点钱就能补偿我心里的和肉体的痛苦，对不对？这个月的小费你也没给呢。 你也算个男人。 那当然了。 小费是吧？ 从包里掏出来扔在地上。 这也算你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拿着这些钱给我滚蛋。 谢谢啊。 慢着，我是说让你拿着钱给我滚。 哦，你让我滚呐？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又不是没滚过，我滚给你看好了啊。你看我现在就滚远了 啊。呸， 那你看我又滚回来了。阿曼达，我会想你的。 叶小春上， 有本事追我呀。没警告过你们吗？老娘可是一个很彪悍的女人，我咏春。 一把夺过梅远贵手里的钱，转身逃。 给我站住，放下。 叶小春把钱放下。 敢抢老娘的钱，报警了。 别大哥，别报警啊，别报警。 边说边解开扣子。 不行，我这身体不行啊，我钱的线不好。 放心，你这钱我不白拿。 好晃眼呐。 别激动，别误会啊，我是出来卖盘的。我卖的光盘呢，那都是大师的系列讲座，这套盘里讲的都是成功学的唐大师啊，养生学的杨大师啊，那都是当今中国最成功最养生最有影响力的大师了。 大师上场。 朋友，你想成功吗？ 美女，你想养生吗？ 刚毕业想不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刚上班想不想嫁一个江湖大佬？ 怎样才能实现个人价值，开发个人潜能呢？ 怎样才能保持皮肤粉嫩，挤出脸部包包？ 假如你总是安于现状，盲目乐观，固步自封，胸无大志， 那么就会肾亏气虚，昏头胀脑，月经不调，大便干燥。 诚然，在你成功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挫折，阻力敌人和对手。 那么在您的食谱中就永远少不了绿豆、黑豆、黄豆、豌豆和巴豆。 总而言之，我的成功秘诀就是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言而总之，我的养生秘诀就是把吃出来的东西拉出去。二人退下舞台。 大师中的大师啊，系列讲座108张仅售250，来一套吧，来一套吧。走走走，一群 loser。 哎，哥们儿，来一套学习学习吧。 你给我一个必须买的理由啊。 可以啊。试问这世上还有比你的人生更失败的吗？ 有啊。 谁呀？ 你呗。 我？ 你现在就在求我买，我就不买就不买就不买。 舅妈？ 舅妈也不买。 姨父？ 大姨妈也不买。 有什么了不起的？茫茫人海一人渣，果然名不虚传，活该你一辈子不上进，你当人渣。 我就喜欢当人渣，我高兴。 这词儿我保持这个愤怒太费劲了。 你后来就又变成一个汉子了，是吧？ 我其实我们大伙要的是一个女汉子， 就一个女汉子。 你们真是不了解，这个角色分配有问题。女汉子真的特别适合米夏。我们一般说在开玩笑的时候说啊，就米夏上班都带剃须刀的， 是吧？我一直带着风速三。 风速三， 这钱你给啊？还是 啊？算了，风速三不知道是哪个系列的好吗？ 啊，好，那感谢感谢各位啊，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尤其这个马导给我们按了一个，就是这个心理这个状态这种保持，就是以后我们这个围读剧本的时候都可以尝试一下，多多尝试。 我觉得再提高啊，这至少练了一下 啊，真的真的啊，也感谢 锻炼人 的啊，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给大家带来的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今晚有戏。同样呢，也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咱们明天晚上再见。在节目的最后呢，还送大家一首歌，还是这个真正的夜宴的真纯主题曲啊。刚才那个乐人歌是插曲， 插曲，对， 这个主题曲呢是张靓颖当时唱的《我用所有报答爱》，也非常非常好听，最后送给大家。那明天晚上6:45我们再见， 明天见。 完成的事情太多，就怕时间不够，而他说